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也在他的公司，只是从今天开始他就给员工们放了假。年终奖早就发了，厂家那边的款子也打过去了，婚呢也离了。此时的方志远内心空荡荡的，一如这空荡荡的公司。其实直到他今天办手续，陆泽熙等人安排了一个聚餐，说是庆祝他恢复单身。庆祝这两个字本来是他们的善意，现在听起来却是特别的刺耳，每个笔画都像一把刀子直直地扎进他的身体。离婚比他想象的要简单，这离婚后的一切却比他想象的要复杂。最起码他的内心是复杂的，复杂的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。是解脱吗？似乎又不像。夫妻多年了，不论如何，周宁静和那个家是深深地根植在方志远的体内的一部分，切割掉了这部分，他能平静吗？他能笑对吗？周宁静说，离婚了，都自由了，现在自由就攥在方志远的手中，他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，终于可以不再听凭周宁静的安排，也终于能够重新选择人生的走向了。可是为什么他竟然迷茫了呢？百成发来了微信，邀请方志远共进晚餐，他没有回复，他不想去。真的，现在的他没有任何心情和任何人共进晚餐，哪怕对方是白城。末了还是陆泽熙来公司接走了方志远。餐厅是新开的，很是高大上， 好酒好菜不说，陆泽熙还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老八、毛俊、明航都来了。席间，毛俊甚至蹩脚地说了几个不知道从哪儿看来的段子，大家都笑了。方志远实在是笑不出来，整个晚上他像个木头人。他们说喝他就喝，他们说吃他就吃，他们说去唱歌他就拿起话筒。有个姑娘唱完了一首歌，预祝众人新年快乐，阖家欢乐。阖家欢乐，方志远猛然抬起了头，他的视线逐渐的模糊了。家，他已经没有家了，哪儿来的阖家欢乐呢？ 麦克和周宁静并肩走着，从新天地出来，有一条近3公里的步行街。春节将至，整条步行街张灯结彩，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和各种颜色的彩灯。这些灯光把周宁静那张苍白的脸映照着五彩斑斓。 麦克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他知道现在说还太早，还不是时候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像此刻这样安安静静地陪在宁静的身边就好。麦克柔声地说，吃点东西。 好，吃点东西吧，我请客。今天也算是我人生新的开始。 好，你请客。 对了，前面有家日料不错，就去那儿吧。 两人到了餐厅坐定，周宁静大手一挥，点了一堆吃的。麦克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周宁静，他大快朵颐，他旁若无人，此身沾了酱油和芥末，不停顿地往嘴里送，芥末呛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他仍然没有放下筷子。宁静，麦克摁住了他的手，别吃了。 周宁静笑着吞下嘴里没有嚼碎地说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以前一直不敢吃，太贵，以后我应该也不会来这儿了，就是因为太贵，只此一次，你就让我吃个痛快。 宁静，麦克递过了纸巾擦擦啊。 周宁静接过来擦了擦嘴角。 麦克摇了摇头，一伸手拂去了他眼角上的泪。 嗯，我没哭，这是辣的，是芥末，太地道了，真的跟超市买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啊。嗯，还有这些刺身都特别新鲜。对了，我听说他们家的鳗鱼饭也不错。哎呦，刚才忘了点了。 除了鳗鱼饭，还有别的想吃的吗？ 那我再想想。周宁静努力笑，一使劲儿，眼角的泪又溢了出来。 想哭就哭吧，不丢人。 周宁静耸动着肩膀，终于痛快地哭了出来。 方志远酩酊大醉，是被陆泽熙和老八扛回家的。他到了家门口，发现了静立在门边的百成。 原来百成给方志远打了无数电话，方志远都没有接。他之所以过来，是担心方志远。百成很自然地扶着方志远进了他的房间，甚至还带上了房门。 陆泽熙和老八面面相觑，老八摇了摇头，他怎么来了？陆泽熙叹了口气，他不来才怪呢。 看着酒醉后的方志远，百成就想起了那个夜晚。那个晚上，餐饮协会晚宴， 他和方志远在晚宴上碰到了周宁静和麦克。方志远醋意大发，心情各种不爽。百成陪着方志远喝了不少酒。其实，在方志远酒醒之前，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酒醒之后，本想发生点什么，却又传来周宁静父亲病故的噩耗。那一次，方志远其实是清白的。当然，这是百成的小秘密。终于熬到了这一天，熬到了方志远和周宁静离婚。自从回卯城和周宁静偶遇，得知他和方志远结婚，再到自己在新天地开餐厅，在徐子文葬礼上和方志远偶遇，百成心心念念的到底还是得到了。百成不由得抱紧了方志远。酒醉后的方志远还是那么俊朗，只是这俊朗里多了几丝憔悴。百成抚摸着方志远的脸说：“志远，我不会离开你了，再也不会。” 方志远喃喃着：“ 程子，爸对不起你。” 百成一愣，方志远一把抓过了他的手，只听到方志远轻声地唤着：“ 宁静。” 这声宁静，方志远叫的是情真意切。百成怅然，掰开了方志远的手。 夜半，方志远醒了，看到了靠在椅背上的百成，百成已经睡着了。方志远揉了揉自己的脑袋：“ 哦，百成。哦，百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”百成。 百成微微张开双眼：“ 啊，你总算醒了。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？” 方志远有些无措：“ 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 百成站起来，靠近方志远，带着一点嗔怪的意思：“你不回我微信，也不接我电话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想着你总得回来吧，就来老陆这儿等了。”“ 哦，抱歉。” 方志远说着站了起来：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”“ 回家？方志远要送自己回家？”百成原先娇嗔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生硬。“志远，你就不想和我聊聊？”“ 我心里挺乱的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我只想一个人静静。”“ 我知道，你和宁静毕竟是多年夫妻，又有孩子，不是说办个手续就能马上了断的。手续只是解除了你们俩的夫妻关系，可是有些东西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没那么容易面对，也没那么容易过去。”“ 最近我挺不顺心的，这家里的事情。” 方志远顿了顿：“家？他哪儿还有家呀？”接着说：“ 啊，还有公司的事情，一堆的麻烦。白成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是我有些问题我想自己去解决。”“ 志远，别忘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还记得我们俩掉落山涧那次我说过的，我会等你，等你处理完那些事。” 方志远当然知道百成想说什么，他看着百成的眼睛说：“ 我 我刚离婚，不能说这一离婚马上就跟你在一起。是，我不是怕别人的嘴碎，是我自己，我还过不了这一关。这些话很混账，可我还是要说，我不能骗你，我更不能骗我自己。 我懂。啊，白城，心内汹涌，却只好忍耐。 我送送你吧。 好。 送走了百城，方志远回到了公寓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窗前的陆泽熙。陆泽熙回过头，不调侃地说：“怎么还送走了呀？你现在不是自由了吗？换了你，你会让他留下吗？”“难说，也许啊，我跟你一样。”“老陆啊，你说我这大半年各种折腾，我这到底为了什么呀？你问我呀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现在连自己的这些破事儿都弄不明白了。其实啊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，但总觉得，要是我真的想跟百城在一起，不应该是现在，不应该是这种状态下。哎，马上过年了啊，你打算怎么安排吧？我，孤家寡人一个了，我还能怎么安排？哎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看啊，你老八，我三个离异男，三个单身汉，哎，我们一起过年得了呗。明天呢，我就订机票，咱们去海南。啊，老八怎么说呀？他能怎么说呀？当然是愿意呀。行啊，没问题。 除夕夜，海南某沙滩，一个疯狂派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三个穿着花衬衫的男人并肩穿行在人群里，正是方志远、陆泽熙和老八。随着全场激昂的倒计时的声音，焰火映红了半个海滩，新的一年来到了。有个拿着自拍杆的高个子女孩子倒退着走，对着手机说：“嗨，我在海南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希望大家还是那么支持我哟。看到了，谢谢木瓜哥哥的游艇，哦，太棒了，很赞。”女孩没有注意，一下子踩着身后的老八一脚。 哎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 女孩子一转身，两个人顿时都愣住了。 童安安， 八有根，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童安安笑了笑，看看老八身边那两个人，耶，这不是陆哥和志远哥吗？怎么你们几个组团来的？还没等他们回答，童安安转过头对手机说：“嗨，亲们，他乡遇故知，我在这里遇到老熟人了，好了，先不跟你们聊了。”说完，童安安收起了自拍杆。 不错呀，安安，我听说你现在都是咱们某城直播界的天后级的人物了。 嘿嘿，混口饭吃呗。 方志远推了陆泽熙一把说：“哎，老陆，咱们到那边转转，拿点酒。”陆泽熙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直冲老八挤眼儿，然后就跟着方志远走了。老八尴尬地说：“你要这俩人，这真是就哎。”“ 哎，八有根，就你们仨来了？” 啊，对呀，啊，你呢？哎，别管我，就你一人啊。”“ 就我一个呀。”“不对，确切地说，是我和我的粉丝们。”童安安指了指手机。“ 哦，你现在火了呀，听说我们公司想请你直播一个活动，你都没答应啊。”“ 不是我不想答应，是刚好吧和另外一个活动冲突了，调不开，我先答应人家的。做人嘛，总是应该讲诚信，你说对吧？”“ 对对对，你现在红了，你说什么都对。”“ 耶耶耶耶，看你八有根三六六这劲儿，你至于吗？ 我非得落魄潦倒，你看了才高兴啊。 我不是那意思，安安呢，你哄了我挺开心，我只是想提醒你啊，哎，别忘本，别骄傲。 知道了，你怎么老爱管我呀？童安安说着往海边走去。 老八犹豫了一下，后脚就跟上了。刚过零点，沙滩上还是很热闹的，随处可见双双对对的情侣，或者是牵着手依偎着，或者是在那儿亲密地拥抱着。 童安安就地而坐，看着海水发呆。哎呀，到处都是撒狗粮的，烦死了。 老八就也坐下了。 过年嘛，谁不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啊？ 你没戏啦？ 什么没戏了？ 和你前妻呗，他怎么没来呀？ 他要是来了，我还能跟你在这儿吃狗粮啊？ 我不是给你支招了吗？你听了吗？ 我都用了。 没进展？不能够吧？ 他倒是不再把我当空气了，可是吗？可是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，我能感觉得到。 那你这就打退堂鼓了。 明航的爸爸呀，在年前去世了。这之后呢，明航的妈妈又住了医院了，海丽一直在照顾。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当然呢，他没必要跟我说。不过我也应该识趣，我是谁呀？是不是？我就是他的前夫。这前夫呢，之所以带个前字，那就是过去式了，就已经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 你爱他吗？ 啊？ 你爱他吗？ 老八点了点头。 童安安眼里露出了一丝小小的失望，却还是笑着。哎，还得继续教你，爱一个人有很多种方式。要是你爱的那个人心里真的没有你呢，那你就让他去追求他想要的人呗。其实在这一点上，童安安深有体会。 嗯，谢谢你，安安。 谢我干嘛呀？说起来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呢。 老八注视着童安安那灵动的双眼说：“谢我？ 啊，要不是你让我去学摄影，我也不会有那么多粉丝啊。你说的对。”这外表再漂亮，终究是一副皮囊。这人呢，还是得学习，要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我现在改走知性路线了，在直播里教人家拍照。 什么？你教人拍照？你别误人子弟了，安安，你自己都是初学者呀。 你管我呢？我还给人解决感情困扰呢。哎，对了。市电视台前几天还找我呢，想请我去做一档调解夫妻纠纷的节目。 就那破节目啊啊！两口子电视里吵得你死我活的，谁爱看呢？ 你少泼冷水啊！最起码我知道了我自己的价值了呀。 行、啊，你高兴就行。 哼，我高兴着呢。童安安拍拍屁股站了起来， 老八也站了起来。 童安安看着海面，海水在灯光下泛着白光。大过年的，能在这里遇到你，遇到你们，哼，我真的挺高兴的。 老八微笑着看向海面说：“ 我也是。”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

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鲁泽熙和方志远回到了酒店。鲁泽熙说：“哎，这附近有个酒吧。”要不要再去喝点啊？方志远说：“哎，算了吧，今天晚上我已经喝了不少了，各自回房吧。啊，明天不还要出海吗？早点休息。”两个人进了电梯，因为住在不同的楼层，便各自挥手告别了。方志远刚刚走出了电梯口，就在走廊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一个穿着红色薄外套的老太太，那满头的棕红色的小卷儿，可不就是王秀芬吗？她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方志远正要犹豫要不要上前打招呼，只见老太太身后的房间里，周宁静走了出来。 王秀芬有些焦急地说：“怎么样啊？周子好点没有啊？睡了吗？” 睡了，刚吃了退烧药。 你说这大过年的，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，怎么就发烧了呢？ 妈，您别担心了，赶紧回房吧，早点睡啊！您看这都几点了？ 周宁静说着，一抬头，忽然看到了方志远。两个人相视，表情都是错愕。周宁静匆忙对王秀芬说：“ 妈，您赶紧回房吧。” 周宁静拥着王秀芬，把她推进隔壁的房间，轻轻地带上房门。 方志远这才跑上前，也顾不上说别的，问别的，只是焦急地说：“哎，周子怎么了啊？”“ 哎，小声点儿。” 方志远，我不管你为什么来海南，又为什么会和我们住同一家酒店，我不想知道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，其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。 我怎么就打扰你了？我是跟老陆他们出来玩的，我真不知道你们也在这儿。你快告诉我，周子到底怎么了？ 发烧，吃了药了。周宁静狐疑地看着方志远。你真是出来玩的？ 我骗你干嘛呀？不然呢？啊，不然你以为我是来干嘛的？你让我进去，我要看孩子一眼。 不行。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。不行？怎么不行了？我是周子的爸爸，离婚协议书上写了我有探视权的。 你有探视权没错，可是我们出来之前周子问我了，说爸爸为什么不一起来。我说你出差了，没有时间陪他过年。你说你这时候突然出现了，那算什么呢？离婚的事两口子商量过的，暂时瞒着周子，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跟孩子说。 方志远真的急了，这孩子不是睡着了吗？我就看一眼，看一眼也不行吗？ 行，但是站在门边看，看一眼就走，孩子睡觉轻，我怕你吵醒他。说完，周宁静推开了房门。 房间里灯光昏暗，小周子蜷缩在床上，抱着一只海豚公仔，确实是在睡觉。那只海豚公仔是方志远给孩子买的，记得当时小周子高兴极了，说海豚生活在大海里，要爸爸带他去看海。方志远想往前走一步，被周宁静给挡住了。 好了，你赶紧走吧。 我 走啊。麦克给了假以后，周宁静很快就订好了机票，安排了这次海南之行。小周子听说要去看海，兴奋得不得了，一定要让爸爸同行，还嚷嚷着要给爸爸打电话。周宁静看着孩子天真的笑容，真的不忍心告诉他爸爸妈妈已经离婚，便只说方志远要出差，没有时间陪他们俩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居然会在海南遇见方志远，还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同一个楼层。周宁静摸了摸小周子的额头，孩子的烧已经退了，睡梦中孩子紧紧抱着那只海豚公仔，小脸显得很憔悴。周子，有妈妈在呢啊，别怕。周宁静说着，鼻子一酸，忍不住的流下泪来。 方志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以后，也是心如刀绞，在同一个楼层住着的妇女却不能相见。也许不仅仅是这一次吧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他们妇女之间的感情恐怕只会越来越生疏。虽然有每周一次的探视权，可是每周一次哪儿够啊？如果可以，他愿意天天跟孩子在一块儿。他甚至有些后悔了，后悔把孩子的抚养权给周宁静了，从此他将错过孩子的成长。要是周宁静再婚了，周子也就有了继父，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叫另一个男人为爸爸。可是周子还小，改口那是必然的。越想方志远就越睡不着，这个年过得可真不是滋味。 某城人民医院，海丽和明航并肩走到停车场。除夕夜，海丽包了饺子送过来，本想马上就走的，却被刘素芝叫住了，留下来陪她和明航看春晚。海丽当然知道会遇见明航，可是大过年的，总想着得让刘素芝吃上一顿饺子，斟酌了半天才来的。她本就有意回避明航， 哪儿肯逗留啊？刘素芝只是软磨硬泡，愣是把海丽留到了零点。两个年轻人看着春晚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刘素芝看在眼里，满脸喜悦。 这会儿闵行得了母亲的圣旨，务必要把海丽安全送到家。 海丽说，哎，你送我到这儿就行了，我车就在那边。 海丽啊，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了。 哼，没什么辛苦的，倒是你瘦了很多。 会好起来的。 那当然会好起来的。 两个人一时无话，一个不想让对方走却又没有留住他的理由，一个呢不想走却又不得不走，他同样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。明明相对着，却隔着万水千山一样，只是对视着，只是暗言。 海丽看向天空，哎，看烟花。 闵行抬头看，只见空中一片斑斓，有数橙黄色的烟花像流星雨划过夜空，流光溢彩。流星雨过后，各种颜色各种形态的烟花此起彼伏，大约十几分钟之后，夜空才重归沉寂。这短暂的美丽像一场梦境。两个人都有些怅然若失，海丽的脸上甚至挂上了泪痕。闵行本想伸手替她擦，终究还是犹豫着。 闵行，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，海丽。闵行真想把她拥入怀中，可是她是老八的前妻，是老八仍然深爱着的女人。因为这恶作剧般的人生际遇，老八错失了她，而老八现在正在努力地找回她。闵行不想也不能夺人所爱呀。 海丽独自驱车前往旧时光咖啡馆，那里有一场特别的表白仪式正在进行。前几天一个叫刘易斯的男人找到了他，说他打算在旧时光向他的前女友安文告白。这刘易斯海丽虽从来没有见过，但之前听周宁静他们聊起过的。刘易斯是安文的前男友，因为一直想跟安文结婚，而安文又是个坚定的不婚族，所以最终选择了分手。听完刘易斯的话，海丽自是感动。本来除夕夜这里是不开张的，为了刘易斯，海丽特地破了例。话说安文接到刘易斯的电话，感到很是意外。刘易斯约他在旧时光见面，还说自己路过某城，又逢出席，出门在外倍感孤单，只想回旧时光看看。安文不好拒绝，便拉着百成一同去了。方志远去了海南，看他那样也没有要和自己同行的意思，百成这心里本就憋闷。本来想着和父亲柏树林一起过年的，可是他倒好，带着新欢的小女友去日本了。为了不孤单，百成特地留在了菲斯特。菲斯特的年夜饭很是热闹，也确实需要人手，他这个老板娘自是当仁不让的，自然也没有人察觉得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接到安文的电话，百成一脸兴奋，这个年总算过得没那么沉闷。姐俩结伴来到了旧时光咖啡馆。旧时光内装扮得很是温馨，满屋子的白玫瑰。那个刘易斯站在中间，手里拿着的则是一朵红玫瑰。这白色花海里的一抹红，看着特别震撼。别说安文了，百成心内也是一震。 那刘易斯看到安文单膝下跪，递上了手里的花儿。安文半是喜悦，半是错愕：“ 你这是干什么？” 刘易斯说：“安文，做我的女朋友吧，一辈子的女朋友。我再也不跟你提结婚的事了。我答应你，我跟你一起不婚。” 你不是订婚了吗？ 安文往后退了一步。 刘易斯，你先站起来。 我没有订婚，我没有答应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不能坑那个女孩。既然不爱她，和她在一起，那只会错上加错的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我忘不了你。我都想明白了，婚姻那就是一张纸，代表不了什么。既然我爱你，我就应该尊重你。原来刘易斯跟父母回家之后，不但推掉了父母安排的婚约，还说服了他们，说服他们接受安文。 这中间刘易斯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安文不得而知。要知道刘易斯的父母本是十足厌恶安文的，根本谈不上接受。 刘易斯接着说：“我的生活本来就该由我自己来选择的嘛，我不想给自己后悔的机会。我知道晚年以后啊，你还是要带闹闹去上海治疗的，所以我答应了朋友的邀请，到他上海的工作室任职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一起照顾闹闹了。” 安文听得泪眼迷离。 快答应他呀，傻瓜！ 百成在一旁催促着，他也快哭了。安文颤抖着点着头：“ 我答应你。刘易斯，你快起来吧。” 海丽走进旧时光的时候看到的一幕，也是安文和刘易斯深情相拥的一幕。百成看到了海丽，做了个嘘声的动作，走到门边。 刘易斯紧紧地抱着安文：“安文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” 安文含着泪水，只是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百成和海丽站在门口，百成微笑着说：“ 海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给刘易斯制造了告白的机会。”“ 哼，谢我干什么？我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场地罢了。况且旧时光还有安文的股份在，他能过来我很高兴。 海丽，这大过年的，你也是一个人吗？”“ 百成，我们俩之间没有你想的那么熟，你不觉得你问这话有点唐突吗？”“ 海丽，我知道你在怪我，觉得方志远和周宁静离婚都是我害的，难道不是吗？是与不是，这还重要吗？他们俩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那既然他们已经离婚了，怎么方志远这次去海南过年不带上你呢？” 百成一时语塞。海丽继续说：“ 百成，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别不信啊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不属于你的永远不会属于你。” 海丽说完转身离开。“ 不，方志远是我的，一直都是。” 百成恨恨地说着。 敲门声。潘瑜开了门，看到了门口的周宁海，他不无诧异。周宁海晃了晃手里的各种礼物，笑着说：“ 没别的哈，就想成为你的新年看到的第一个朋友，不打扰吧。” 人都来了，又是大年夜， 总不能把人家往外面赶吧。潘宇把周宁海请进了门。 周宁海环视着潘宇租住的这狭小的公寓，破旧不说，一应陈设也是极其简陋的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的很难想象平时光鲜亮丽的潘宇会住在这种地方。 啊，钱都投进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抠了点自己呗。这里虽然破，但是交通还算便利。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这种充满同情的眼神我不太喜欢。还有啊，等过一段时间生意上了正轨，我会找个好点的公寓的。 周宁海突然打断了他的话。潘宇啊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我就不想藏着掖着了啊，有些话呀我想现在就跟你说。 别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潘宇怎么会不知道周宁海对自己有意呢？只是碍于合伙人美美和周宁静，潘宇故作不知，不愿伤了大家的情面。没想到大年夜的，这周宁海竟然上门来了，看他架势，他是打算跟自己表白。说实话，周宁海是个不错的男人，除去优渥的条件，为人也稳重，况且到了他这个年纪，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想过的是什么生活的，一切都不易失控。如果跟周宁海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后半生应该是顺风顺水的。可是潘宇回到卯城，是因为心里还有陆泽熙，是想把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陆泽熙的。这半路杀出来的周宁海，有些让潘宇不知所措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。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。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 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